臣相为用恩，别笑我区区故里怎敢辞劳，北转身来为教孔大夫做事也不高，民知道草则多，见那桥传品十里呀、yeah, 当朝我越思越伤心头脑，明日进驸马见草爸爸爸，暂且忍下了，明天自有我的桥妙啊靠。